第112集，清北院区距离市里一个多小时车程，清北院区那边交通不便，最近的地铁站距离医院也有5公里，下车还要转公交，再走上1公里才能到，因此没有车的人去清北院区全靠班车。每天一共有3趟，早上6点半从本部发班车过去，中午12点半从清北院区回本部，晚上6点班车从清北院区开回本部。赵斌每天6点就要赶往地铁站，坐第1班地铁到本部坐班车。晚上回来正值高峰期，下了绕城高速就是堵车，到达本部一般都是7点半以后，回家差不多8点半到9点。每天来去在路上耗费太多时间，到家经常都是疲惫不堪且饥肠辘辘。为此他也只能安慰自己和罗明瑶说，当在北上广上班吧，要在大城市里上班，花在交通上的时间2-3个小时算正常的，而且还好不用挤公交坐地铁，在班车上能放松休息一会儿。工作量的确是比本部减轻大半，白天有门诊，急诊科几乎没有太多接诊，晚上来的病人比白天多，但接诊量也就相当于本部一个非常平安的夜班。晚上有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没病人，医生还能去值班室里补一觉。1个多星期，开荒组3个人也只能放平了心态，从消极情绪里走出来，努力看病人收病人，等着新院区发展起来，自己也能水涨船高升一升职位。今天的夜班已经2个小时没有病人了。赵斌夜班作息不习惯，先早睡补一会儿，百无聊赖地坐在诊室，手机接着充电器，和罗明瑶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。朱珍珍准备下周飞回深圳了，这周请他和黄伯怀最后一次铁三角聚会。罗明瑶在给朱珍珍选毕业礼物，这会儿不停截图给赵斌参考。赵斌想起上次给周老师选毕业礼物的不愉快，这次强打精神努力提意见，希望能树立起自己比某些人更懂的形象。 我觉得就选刚才那个定制马克杯吧，你可以把你跟黄伯怀的照片印上去。 赵斌回复他，罗明瑶很快回过来， 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的照片在别的女生用的马克杯上面有点奇怪。 赵斌想了想打字， 那就你们3个人的合照，大学学士服一张，硕士服一张。 硕士毕业我们没有一起拍过，黄伯怀也没有硕士毕业照，他硕博连读了吗？ 赵斌这才想起这件事儿，正在想还能印什么，就收到罗明瑶下一条消息。 我觉得马克杯还是算了吧，别人有男朋友，送了一个印了其他男生照片的杯子，实在是太奇怪了。 赵斌使劲抓抓脑袋，竭尽全力想着。 钥匙扣也有定制的，可以放你们的照片。 我觉得有点奇怪。 赵斌有点绷不住情绪了。 怎么我跟你说的你都觉得奇怪啊？ 可是别人要结婚了嘛，送两个男同学照片给人家确实很奇怪吧。赵老师，你以前给李老师送的什么？ 赵斌想想当年给李盼秋送的一本自己老板的心内科急重症处理，好像李盼秋还挺高兴，于是就发了过去。 要不就送他一本内科急重症相关的书。 黄伯怀送了，还专门发了图片过来呢，让我别买重了。 赵斌有些沮丧地叹了口气。 怎么送礼这么麻烦？ 急诊科门口一阵吵闹，估计又有病人要来了。他给罗明瑶留了一条， 病人来了，待会说。 把手机锁屏放好，病人很快就进来了，是一个中年女性，一脸虚弱的由自己丈夫扶着进来。赵斌坐直身体，示意病人坐下，接过挂号单，语气温和地问道， 怎么好？ 病人几乎是瘫软坐在椅子上，有气无力地向丈夫说， 你跟医生说我没力气了。 病人丈夫一副大嗓门，一说话整层楼都在回响。 他有啥嘛？他就说自己手脚发麻，脸都是木的，心窝子发紧，一点力气都没有。医生，你看他到底是个什么问题？ 赵斌沉着声音问。 有多长时间了？ 家属问病人。 多长时间？ 病人喘着气说， 多长时间你不晓得吗？跟我吵架多久你都不知道。 家属着急， 吵架管什么多长时间。 病人突然也不虚弱了，嗓门放开了吼， 你吵架的时候哪天哪天的事情你就记得清楚。 赵斌被两个人的大嗓门吼得耳朵都要废了，直接打断他们， 吵架回去吵，来和民警好好说。 两口子被赵斌突然爆发的气场压住，家属的声音都小了一点， 就是晚上吃了饭我们俩吵了一架，吵到后面他就开始说手脚发麻，突然就坐在地上起不来了。 赵斌一边在病历系统输入主诉现病史，一边问， 当时他是不是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喘气？ 家属使劲点头， 就是坐在地上使劲喘气，说自己觉得上不来气了。 赵斌继续问， 以前有过这样的情况吗？ 病人接过问题来回答， 有过一两次，没这么严重。 都是什么情况下发作？是不是都是这种心情着急的时候？ 病人连连点头， 就是一着急就觉得心里过不去，气上不来。 赵斌再次确认， 有没有很平静的时候没有这些着急情绪他也发作了的？ 病人想了想摇头， 没有，都是一着急就不行了。我都跟他说了不要一天到晚惹我生气，我一着急就不好。 赵斌赶紧把话头截走， 我想给你检查一下可以吗？ 病人注意力转移开来，连声说好，毫无顾忌地就把衣服拉起来，露出了整个上半身。赵斌虽然给各种病人查体，见过许多赤身裸体的状况，但这么主动脱衣服，检查床的帘子还没拉起来的节奏，还是很难适应。他忍不住咳嗽两声，压住尴尬的情绪，冷着脸给病人指里面的检查床， 到那边躺着。 说完起身带着病人过去，让他躺下后拉起检查床旁边的帘子。病人笑呵呵地说， 你们不愧是 C 大附院这种大医院来的，这么讲究，我们县里头那些诊所都没有这些，我老皮老脸的早就不怕了，拉开查就是了。 赵斌保持面部表情平静温和地说， 我们现在新修的医院呢，条件足够，保护好病人的隐私是应该的。别说话，我听你的心跳还有呼吸。 病人这才闭上嘴老实接受检查。赵斌认真查了体，基本上确定病人是没有大问题。他现在考虑病人是情绪激动引起的过度换气综合征，过度换气状态下导致呼吸性碱中毒，就会出现全身乏力麻木不适，不是什么危重的病情。这种状态要解除也很简单，在急诊观察室吸点氧就解决了。正想要交代病人病情，家属插了一句来， 哎，医生，你看能不能就收他住院，顺便全身体检一下。 赵斌手顿了顿，这个话题开荒组已经和医院讨论一周了。以前 C 大附院人满为患，多少重病人等着入院，收病人进来做体检是根本不考虑的。但是来到清北院区，床位还没满，医院绩效全靠病人量，收病人做体检也成了门诊急诊常态。这种状态他以前听很多下级医院的进修医生说过，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要堕落到这个样子。赵斌也就是惯性的顿了顿，手里很快恢复动作， 好的，这个入院证给你开的心内科，你住进去好好检查一下吧，年龄大了确实应该定期体检。 他只能说到这些了，还有一句他说不出来。定期体检的费用应该是单位承担的，但是清北县这里的人很多年龄大了，没有所在单位，依靠退休金又嫌自费体检费用太高，所以这个住院体检应运而生。检查做完了还有医保报销，对于病人和医院都是双赢，真是何乐不为。